弟兄姊妹早晨，好多谢牧师俾我有机会讲到。咁啱咧，今日又系我生日，多谢牧师。咁啊，71岁第一次讲到，心里头都有啲真系好似林里学吹笛嘅滋味。咁好多人知道我系教书揾食嘅。即係你叫我講兩三個鐘頭書咧，就一啲問題都冇嘅，即係任我講啊嘛。我中意噏乜嘢就中意噏乜嘢就噏乜嘢啊嘛。但係講神嘅話語係另一回事，心裏頭總係戰戰兢兢咁樣。嗱，我哋作父母嘅咧，都好關心我哋嘅細蚊仔嘅成長，因為睇到呢啲細蚊仔嘅成長，每一個階段咧都有一啲嘅標記嘅。好似5个月大、6个月大嘅细蚊仔咧，佢应该出牙噶啦，系嘛？嗱，咁我记得我个孙仔阿 James 12个月大，仲未出牙，咁我哋都开始有啲担心。咁我新抱甚至讲笑话，可能我哋要为阿 James 买一副假牙。咁其实神咧，都很关心我们的灵命的成长的，在每个阶段他们看我们有没有达到一些的标记。好像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那里讲到说，我们作属灵的婴儿是出了牙没呢？吃得干粮没呢？还是整日都是扣着喝奶的呢？咁我哋會問啦，咁我哋屬靈嘅信徒，咁有啲咩標記咧？係咪我哋頭上有光環咧？或者係咪我哋嘅面發光，好似摩西咁樣咧？摩西幫神喺埋40个昼夜，跟住就面上發光啊嘛。咁我哋知道一定唔會係咁樣嘅，但係有啲嘢我哋知道，就係話我哋屬靈嘅信徒咧。應該咧係一般嘅世人咧係有唔同嘅。嗱，今朝咧我哋就講喺呢個哥林多前書第3章10至23节呢段經文，講到係3个嘅標記。第一個標記咧係永恆嘅生命。第二個標記咧就係屬天嘅智慧。第三個標記咧，就是屬神的身份。我們首先看看第一個標記，永恆的生命。其實我們是看這個3章10节的，應該是由3章9节的 B 開始的。他說你們是上帝的土地，是上帝的房屋，因為上帝給我保羅這個恩典。我保羅就好像一個很老練的工人，就为你们打了个桩，立了个 foundation 个根基。咁其他人咧，你可以喺你根基上边咧就建造你个房屋。但系喺呢个建造房屋嗰阵时咧，我哋一定要非常非常之小心谨慎，唔可以再立其他嘅根基，只有耶稣基督。咁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材料，有两种你可以用。金銀寶石或者是草木和街，但是在到那日審判那日，每個工人的工程呢就要經過火的考驗或者火的試煉，到那陣時候你的功夫呢就原形不露了，就優劣分明。你做得好的呢，你那個屋可以留下來的呢，咁你又得到獎賞。但係如果你嘅工程係經唔起呢個考驗，俾火燒毀嘅咧，咁呢個建築工人就損失慘重啦。咁佢雖然呢個建築工人可以生存，但係好似死裡逃生咁樣，會燒到焦頭爛額。嗱，咁喺呢度保羅就話俾我哋聽。他已經為了我們立了唯一的根基，這個根基就是耶穌基督。當那天我們信了耶穌， 咁呢个根基就建立咗喺我哋生命里头。咁讲到呢个根基咧，其实耶稣喺马太福音嘅第七章24-27节嗰度讲到话，咁耶稣话嘅，所以凡听见我嘅话去行嘅咧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嘅，因为根基是立在呢个磐石上面。但是如果你听我的话，哇！我哋声系几犀利噶，而唔去行嘅咧，就是一个无知嘅人，将呢个根基咧就系盖喺呢个沙土上边啊。咁到时雨淋啦，风吹啦，啊，水冲啦，咁撞呢个房子咧，房子就倒塌，同时倒塌得非常之惨添。嗱，咁耶稣讲呢个起屋嘅比喻，跟保罗起屋嘅比喻有啲真系异曲同工嘅滋味。咁我哋知道耶稣讲个磐石就系讲佢自己，而保罗讲个根基咧就系讲耶稣基督。嗱，咁保罗就要我哋小心谨慎，唔可以再立其他嘅根基。啊，同埋我哋建造呢个生命嘅房子时候咧，就唔可以马马虎虎、随随便便咁样。你可以用咩料都得，但系你知道系一啲上好嘅材料，好似金银宝石。啊，呢啲材料咧，其实当时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嗰阵时咧，就系用金银宝石去建造嘅。但系呢度保罗冇话俾我哋听，佢话嗰啲金银宝石系指啲乜嘢？但是如果我们从上文下理来看，我们知道是讲一些是永恒有价值的东西，是应该经得起考验的东西。咁讲起起屋呢，咁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。啊，我想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听过的了。三只小猪的故事，是吗？嗱，咁我記得咧，就係上個月我去 Texas 去探我孫仔孫女嗰陣時咧，啊，咁我孫女就要坐低同我睇電視，咁佢揀咗咧就係三隻小豬嘅故事。啊，咁佢就講到喺呢個森林裏頭咧，就有三隻嘅豬仔，咁佢哋有一日佢要長大啦，出去啊建自己嘅房屋。咁你三隻豬仔咧都有自己嘅計劃，跟住自己嘅個性，跟住自己嘅喜好，跟住自己揀啲料去建造嘅房子。咁第一隻小豬咧，就攞咗啲禾杆草，就起咗間茅屋。咁佢好快就將呢間茅屋建立起嚟，咁佢可以有時間去玩啦。咁第二隻豬仔咧，就攞咗啲樹枝，亦都好快脆咁就起咗間木屋。咁亦都可以幫第一隻豬仔一齊玩得非常之開心。咁第三隻豬仔咧，就揀咗用磚頭，咁起間磚屋。咁我哋知道起呢個磚屋咧，係一嚿一嚿砌上去嘅，所以花嘅時間係耐啲嘅。咁喺呢個森林裏頭咧，有一隻大惡狼。咁有一隻惡狼咧，就想食乳豬啊。咁咧就走去第一隻豬仔嘅門口，一吹就將個茅屋吹冧咗。咁嚇到第一隻豬仔，走去第二隻豬仔匿埋，兩隻豬仔就騰騰震。咁呢個惡狼到咗第二個豬嘅門口嗰、那個木屋，一下吹一下，兩下，第三下亦都將呢間木屋吹冧。咁呢個豬兩隻豬仔又好驚，即刻雞咁腳啊，豬咁腳就走到去呢個第三個豬仔嘅磚屋嗰度，咁第三隻豬仔咧，讓佢哋入咗嚟，咁嚟就將個門咧就閂冚咗，唔俾只惡狼入嚟。咁呢只惡狼咧就喺門口吹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喐都唔喐。咁呢個惡狼即係搞嚟搞去都唔掂，渾身解數都吹唔冧呢間屋。啊，俾佢發現喺屋頂有個煙通，啊，咁佢話啊，我可以從煙通走入去捉佢呢三隻豬仔。咁佢爬入呢個煙通時，一入落到去咧，點知個三隻豬仔下邊咧就燒起一把火，等緊佢。咁佢慘啦，咁佢就爬唔上去啦嘛。咁跌咗落嚟，就燒著咗個尾巴。咁跟住咧， 咁佢就即刻一支箭咁就总跳咗个河嗰度浸熄嗰啲火。咁从此咧呢、這个狼咧就唔巴打呢三只猪仔啦。咁呢三只猪仔咧就喺呢个猪屋里边咧就过得好愉快嘅生活。嗱，咁我觉得呢个故事都几好听，系嘛？咁我相信保罗就冇听过呢个故仔嘅，但系我相信保罗会同意呢个故仔背后嘅寓意同埋教训。咁所以我哋建立我哋嘅生命嘅房屋，用咩料同埋用咩方法系好重要嘅。咁如果马马虎虎用一啲草木和佳，好似第一只同埋第二只猪仔咁样，系经唔起考验嘅，一吹就冧噶啦。咁我哋记得喺2008年呢个四川嘅大地震，咁当时嘅地震好多房屋冧晒。咁然後佢哋發現咧，係嗰啲建築商咧，當時咧係偷工減料，係用呢件啲叫做豆腐渣嘅屋，咁好多人砸死咗，好多學生亦都砸死咗，直到現在嗰啲屍體仲喺埋藏咗喺呢啲瓦礫下邊。咁話俾我哋聽就係我哋揀個料用咩個方法，乜嘢嘅根基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。保罗在这里问我们三个信徒我们日常的生活，就是说在建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有没有将到永恒的观念放在里面呢？那我们用什么料呢？是不是用一些能够经得起考验的金银宝石，还是是不能够长久支撑的草木和佳呢？同埋我哋建立个方法系好匆忙、好廉价、好事事淡淡咁去做，还是系我哋好有心同埋恒久、持久嘅心态去做呢？咁其实呢啲都系值得我哋基督徒思考嘅问题。咁其即系睇翻转头嚟讲咧，其实我哋都系好似一个嘅自己嘅建筑师，系设计我哋自己嘅生命。我哋要起几大个屋，用啲乜嘢料，有几多间房，有啲咩装修，有啲咩设备，系由得我哋去做嘅。但系有一日就系会有火去将呢间屋烧毁，咁剩下嚟嘅系咪烧到连渣都冇咧？还是系丝毫不损呢？咁喺我哋生活上边，我哋用我哋嘅时间，咁我哋有几多少时间系花喺即系呢个嘅神嘅事工方面咧？是我哋每日都系吃喝玩乐，或者我哋系我哋点样去花我哋嘅时间啊？点样去花我哋嘅金钱？因为呢度讲到话，你嘅财宝在边度，你嘅心亦都在边度。咁我哋系追随耶稣啊，是还是追随话剧咧？同埋我哋点样用运用神俾我哋嘅恩赐咧？我哋用嚟侍奉神啊，还是系将佢埋没咗咧？咁第二点咧，就讲到属天嘅智慧。咁喺呢一个嘅3:18-20，咁保罗喺3:16就话俾我哋听，佢话我哋系神嘅殿，而神嘅灵咧就住在我们里头。咁既然我哋有神嘅灵，就有属灵嘅智慧。有了这个属灵的智慧，我们应该能够分辨是非，不会被世间的智慧去蒙骗的。所以保罗在18的讲到就说，不要自欺了，就不要自己骗自己。就如果你按照这个世界标准自以为聪明的，你就不如应该变得更愚蠢，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聪明的人。 因为对上帝来讲，这个世界的智慧是愚不可及的。就好像圣经上面讲，他说叫聪明智慧人的聪明反被聪明误，又说神是知道智慧人的心思，知道他的心思是一无是处。那我们知道是这个神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呢是相反的，是 paradoxical。 人觉得聪明的，神觉得愚蠢。很多时候神觉得聪明的，但是人呢是觉得这些是愚蠢的。那好像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，保罗在一章十八和十九节那里讲到，就说他说那些不信基督的人来讲，十字架的信息是愚蠢的，但我们这些蒙拯救人都知道这信息是上帝的大能。正如经上说，我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，摒弃聪明人的聪明。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在现在这个美国的社会，我们知道很多传媒对美国副总统 Mike Pence 是嘲笑他的。我知道 Mike Pence 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公开承认每日都向神祈祷，也都是等候神向他说话。所以那些传媒就嘲笑他了，他 Mike Pence 一定是有精神病，因为只有精神病的人才会相信耶稣会对你说话，只有精神病的人才会相信神会听你说话。给我们看到就是说，十字架的信息对这些人来说是非常愚蠢的。为什么这群人，为什么他不明白这个真理的呢？保罗就在第二章和十四节就解释，就说他说因为那些不属灵的人呢是无法领受从上帝来的灵来的真理，在他们来看这些都是愚蠢的，是他们无法理解的。他只有属灵的人才明白属灵的意思，所以只有我们属灵的信徒先明白神的意思，明白神的智慧。现在在这个世代，也都是人是很多问题的，人际关系啦，婚姻的问题啦，家庭的问题啦，子女的问题啦，甚至有些吸毒 substance abuse 上瘾的问题，但这些人呢都不知道 去寻求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大医师，反而他们去向一些在 TV 的 celebrities， 好像 Oprah Winfrey， 好像 Dr. Phil， 如果你看那些 program， 你知道是非常可怜的一班人，他们就好像是什么呢？好像患了有 skin cancer， 有皮肤癌的人，要擦一些 sunblock lotion， 擦一些防晒油，就以为是灵丹妙药，他们真的被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们不知道神是唯一的拯救。我们知道智慧和知识有很大的分别的，你可以有很多的知识，但是你没有智慧。在这世界上也有很多很有学问、很有成就但很蠢的 PhD。举一个例子，就说在五六十年以前有一班非常有学问很有成就的心理学家，他们就发现一个理论，他说人的问题和社会的问题是在于什么呢？是在于人的自我形象低。所以他说如果你将自我形象低提高，那你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了。所以直到现在完全那些心理的治疗方法呢都是从这个方向 去做的，就要我们赞赏我们的小孩子，不可以批评他们，不可以矫正他们。在加州甚至有法例 是禁止先生去批评学生，以免阻碍他的心理的成长。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小孩子，我们的年轻人身心都非常脆弱的，是经不起考验，是经不起批评的。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叫做 snowflakes， 即係雪花咁樣，掂就爛噶啦。啊，咁呢一個嘅所謂理論係咪真係咁聰明、咁有智慧咧？其實喺2010年喺 New York Times 有篇 article《The Trouble with Self-Esteem》就講到，即係話自我形象嘅問題。咁佢呢班人咧係一班 researcher 喺呢個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同埋 Case Western Reserve。咁佢哋做咗一連串嘅研究，佢睇下係咪真係啊呢個自我形象低會引起我哋人咁多嘅問題咧咁樣。咁個研究結果咧就發現係冇關係嘅，反而比較一啲形象高、自我形象高嘅人。他们这班人呢，那个人际关系摩擦众多，他们这班人呢是比较上不愿意去帮助一些弱小群体。甚至他发现一些杀人犯和重犯很多都是自我形象高的，不是自我形象低的。但这些都是一个小撮的研究，不足以改变这个牢固的这班智慧的心理学家的所创立的理论。啊，那我们就试一下从圣经去看这个问题了。那圣经是怎么看呢？那圣经呢，我们看到呢，就说看看有没有一些例子告诉我们听，就是告诉我们自我形象低呢是会影响我们，是对我们有人际关系有很大的难阻的。咁我喺聖經係揾唔到呢啲嘅例子，咁我反而揾到啲乜嘢咧？好多嘅問題係基於咩咧？就係人嘅驕傲、自高自大。咁好似我哋亞當夏娃嘅犯罪，因為佢要個眼睛明亮，好似神一樣啊嘛。啊，好似巴比塔嘅事件，呢班人要咩啊？要揚名天下。尼布甲尼撒王，他说他的王，他大巴比伦王国比神的国更厉害更大，一下子就被神就将他摆在野兽中间离开这个人间。魔鬼 Lucifer 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 Lucifer 是一个神创造的天使，是非常美丽的天使，但是他要骄傲，他要厉害过神，先沦落为成为魔鬼。嗱，咁呢啲圣经例子都话俾我哋听，咁问题嘅产生咧系因为自高自大，跟自我形象低系冇乜关系嘅。啊，雅各书四章六节嗰度讲到话，个神阻挡骄傲嘅人，赐恩俾谦卑嘅人。咁箴言书九章十节嗰度讲到，佢话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，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。嗱，但系喺呢一个知识发达嘅时代，好多人都唔会承认自己系愚昧无知。咁我哋知道愚昧无知唔系喺呢个知识层面上面，读到好多书嘅人唔代表佢哋唔愚昧，唔代表佢唔无知。啊，愚昧无知是在乎认不认识生命，在乎他认不认识神。如果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自己的生命，或者不认识自己生命的真实的状况，或者不认识神，就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了。因为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里面的需要是什么，不知道哪些事情对生命重要，哪些事情对生命不重要，亦都唔知道點樣去處理我哋生命裏頭嘅優先次序，邊啲嘢應該放低，邊啲嘢應該去爭取嘅。咁所以我哋做基督徒嘅應該有屬天嘅智慧，讓我哋明白神嘅真理， 唔好俾呢世界上似是而非嘅学说蒙骗。尤其是我哋做父母嘅，如果你有幼小嘅孩童嘅，我哋要记住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，认识智胜者便是聪明。入唔入到名校唔系最重要，最重要系佢哋认唔认识耶和华我哋嘅神。嗱，好快再第三点啦。咁第三点咧就系属神嘅身份，咁就喺三章嘅21-23节。咁嗱，第三章咧，保罗系用一个首尾呼应嘅写作方法。个首部就喺边度咧？首部就喺第四节，讲到就话有啲人就议论纷纷，话我系属保罗嘅，我系属阿波罗嘅，这岂不是你们与世人一样吗？啊，呢保罗喺第四节三章四节提出呢个问题。咁喺第三章嘅21节咧，保罗就讲啦，所以你哋唔好要夸耀自己嘅成就，唔可以夸耀任何嘅人间领袖，因为一切都属于你哋嘅。无论是保罗、阿波罗、彼得，是世界，是生，是死，是现在，是将来，一切都是属于你们的。而你们是属基督的，而基督又是属于神的。保罗在这里讲出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经文，就是说万有全是你们的， All things are yours。 他告诉我们有八样东西是你们的，保罗是你们的，阿波罗是你们的，彼得又是你们的，世界是你们的，生命是你们的，死亡是你们的，现在的东西是你们的，将来的东西都是你们的。那我们会问怎样得啊？是不是那么厉害啊？就是这么厉害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就是因为我们是属基督，而基督是属于神。咁我哋可以同耶稣基督同掌现今，同埋同掌将来。嗱，个问题就话我哋信唔信万有全是你们的呢个说话？如果我哋信嘅咧，我哋应该唔应该有妒忌，唔应该有纷争，唔应该有争吵？因为点解咧？因为个个人都有晒嘢啦嘛，你要乜嘢都有乜嘢。咁個個都有，你有嘅同我有嘅都係一樣啦嘛，仲使咩妒忌？仲咩使咩紛爭咧？嗱，個問題就係話，我哋信唔信呢句説話？啊，咁保羅喺呢個哥林多前書4:7，佢就講到就話啦，佢話你擁有所有一切，邊樣嘢唔係神俾你嘅咧？既然你擁有一切啊，點解仲要誇耀咧？好似一切好似自己赚翻嚟咁样咧，嗱呢度又让我即系谂起咗我喺国内侍奉嗰时遇到两个个案。嗱呢两个个案咧，呢两个人咧都唔知道自己嘅身份。一个咧就系一个30-40岁嘅年青人，咁佢有精神分裂症嘅，咁佢住喺一个精神病人嘅中途宿舍里头，但系佢自認他是毛澤東的仔，所以呢他有特權的。特權有什麼呢？在院舍裡面要做的事完全豁免的，不用做，還要你們要服侍我，你拿飯給我吃，你拿拖鞋給我穿，我去廁所你拿廁紙給我。我不說了，其實不是這樣的，還密特一點的，但是就話去廁所咧，佢都要服侍嘅。啊，咁我哋知道呢個係呢個年青人係一個delusion， 係一個妄想，唔係真嘅。咁第二個咧係一個中年嘅女人，佢朝朝咧都要佢個司機車佢去市場，去嗰啲垃圾桶嚟執啲爛菜、爛生果。但有的时候有其他的婆婆跟她一起争，令到她非常紧张。 同埋焦虑，就搞到佢要睇精神医生。嗱，呢个问题喺边度咧？佢唔知道自己嘅身份，其实系佢个百万富翁嘅太太嚟嘅。嗱，咁我哋可以睇呢两个例子咧，可能都会有啲嘅共鸣嘅。即系话，如果我哋系属世嘅信徒，俾世界嘅价值观老咗去，以为我哋事业有成就，以为我哋职业高，以为我哋有钱，以为有大屋，有名贵嘅房车，子女入名校，就等于我哋喺人生嘅高峰，就高高在上，天下无敌。I'm the king of the world。咁我哋知道呢个系咩啊？系一个幻觉，系一个幻想，唔系真嘅。就好似嗰个年青人自称佢系阿毛主席个仔。咁我哋属灵嘅基督徒，既然万有都系我哋嘅，我哋已经有晒嘅，点解仲要去争，仲要去抢，仲要妒忌人哋？就好似呢个太太唔知道自己已经系一个百万富翁太太嘅身份。嗱，世界咧就希望我哋咧相信我哋嘅身份系靠我哋嘅成就。同埋靠我哋表現而達到嘅，就好似啲演員，佢喺電影中佢嘅演技好唔好，係在乎佢哋贏唔贏得到呢個奧斯卡獎。到揭曉嗰陣時，如果贏到就話啊，我就喺在高高在上，因為我贏到奧斯卡獎。如果贏唔到咧，我就身份就低落啦。但係保羅話俾我哋聽，佢喺基督耶穌嘅福音裏頭咧。我哋就已经可以获得呢个肯定，获得呢个身份，而唔需要依靠乜嘢嘅表现。我哋已经赢咗啦，已经揭晓咗啦。The verdict is in， 所以我哋唔需要比较，我哋唔需要妒忌，唔需要去争，唔需要抢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。最后我嘅总结。万有都是你们的，是信不信由你。生命是属于你们的，是在乎你们怎样去建造。我们大家一起低头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我很感恩你能够将万有藉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有这个特殊的身份。